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《山蜃楼》第九集。前头的老嘎正在上台阶，听到陈字头三个字，不觉放慢脚步。 在湘西，陈字头指的是陈州府一派的，其中的高手擅长画符制符，也许可以向这个人请教一下。 帖子没问题，沈万古同样把人往里请，又朝大陆看了看，确信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客，这才一屁股坐下，正要继续白话孟千姿的事儿，沈邦说了句：“ 你守着，我去找孟助理汇报情况。”“ 汇报什么情况？” 沈邦把亮着的平板电脑朝他脸前一戳，屏幕上是张中年男人的大照片，照片下方接一块白色区域是那个人的介绍：“ 李长年，1969年生，三十寨条头坡人。” 他倒吸一口凉气，看明白了，重要的不是个人介绍，而就是那张照片，跟刚刚过去的那个，那能是一个人吗？ 哼，真当我们是做事随便好糊弄的山巴佬呢？搞张帖子来就能冒名顶替？我要让这行骗的孙子晓得晓得，今儿个是犯到哪个爷爷头上来了。 本来昨晚定得好好的，但是一早起来戴上眼罩，孟千姿还是觉得这形象太另类，毕竟要跟十好几个人同桌吃饭，所以临时调整，他单独坐包房。这包房的位置很好，居高临下，向着大厅的那一面是玻璃墙，窗帘一拉，要多私密有多私密，有重要的好朋友就一一会面，互话短长，这样对方不觉得被怠慢，他也自在，双赢。如同预料的那样，刚一坐定，访客就来了，好在都是场面话，送上礼物寒暄几句也就结束了，虽然一个接着一个，倒是不累。好不容易打发完毕，孟劲松下楼招呼客人，心慈陪着孟千姿拆看半屋子的礼物，大多是山货特产，并不入孟千姿的眼，还有价值不菲的首饰，但他有不止一箱的硬货也很难看得上。陈字头是陈州府一派的代称，善用朱砂画符，推领头的送了块长在一簇水晶上的天然沉沙晶体宝石，出手不可谓不阔绰，至少得十好几万。但孟千姿盯着看了半天，问心慈：“ 哎，你觉着颜色像不像猪肝？” 他最喜欢的反而是虎户送的礼物。解放前的湘西一带山广林密，几乎每座山上都有老虎，窜下山来叼狗吃牛甚至伤人是常有的事儿，于是猎虎的虎户应运而生。但他们并非只是普通的猎人，一身技艺外还要供奉眉山菩萨，佐以符咒以猎虎，又被称作眉山虎将，并且有明确分支，曰三洞眉山。依照捕猎方式的不同，弓弩射猎为上洞，赶山行猎为中洞，装山套猎为下洞。而今这一带已经分得没有那么清楚了，总称虎户。送来的礼物是一只风干的虎爪，足有人的脑袋那么大，五根勾弯的直爪黑亮，干肉上皮毛俨然。虎户说这虎爪亮了有300年了，能够驱除邪虫，保进山平安。只一只虎爪，居然虎威尚存。心慈拿过来看，沉甸甸的，颇有分量。但他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用，存着还占地方。 这也就拿来做个痒痒挠吧。 说完，还作势去挠背。孟千姿瞥了他一眼。 人家生前毕竟是虎，你这么拿他耍，就不怕遭报应？ 他话里有话，心思一阵发寒，赶紧把虎爪送回礼盒里，嘴上却不认输。 什么去除邪祟，要我说这连咱们福寿经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。 糟了，哪壶不该提哪壶，花了嘴了。 心慈怕自己要挨削，借口上厕所，赶紧溜了出来。一出门场面就松泛了，一大厅子人推杯过盏，吆五喝六，那叫一个热闹。心慈吁了口气，横穿大厅去洗手间，经过一张圆桌时，看到一个卷头发戴眼镜的大叔，手里捏了一张画了图样的纸，说得慷慨激昂： 这符样我确实不认识，所谓仓颉造字一旦素，传于孔子九斗六，还有四声不外传，留给术士画符咒。这四声字又没个字典，想个个都认识谈何容易。 他边上坐了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头，似乎是觉得此人言之有理，不住点头。又绕过一张桌子，一侧低头喝酒的年轻女人恰恰抬起头来，心慈不觉一怔。要说心慈入职前混模特化妆圈，美女见了无数，现在又整天跟在孟千姿身边，这是个不好看祖宗奶奶都不答应的主，所以他对寻常脂粉早没什么感觉了。可这个女人不同，倒不是她长得如何出色，其实也就中人以上，但一张脸清秀白净，长细眉，眼神极清亮，坐在那儿自带柔和气场，安静纯正，让人一眼就看得到，还挪不开眼。见心慈看他，那女人落落大方，微微一笑。心慈面上一窘，赶紧移开目光，却正看到孟劲松脸色肃然，领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向通往包房的楼梯走去。那男人缩肩塌腰，形貌萎缩，不平整的牙齿外翻，嘴唇根本遮不住，称得上奇丑。心慈心里一动，几步过去撵上孟劲松。 这人， 他知道贾氏的事。 他是走脚的？ 即便刻意低声，那人还是听见了，咧嘴一乐，大蒜头鼻子一耸一耸的。 哟，看来这位兄弟是行家子。 心慈心里跟擂鼓一样咚咚的跳起来，他懂个屁的行啊，只是昨晚去翻山典查赶尸，知道赶尸的人很忌讳赶尸这种说法，一律以走脚代之，还知道赶尸的人相貌得丑，越丑越好，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够镇得住山中魍魉背后行尸。那人姓楼，单名一个红字。尽管他一路上大大咧咧，进屋见到孟千姿还是免不了拘谨，束手束脚的在孟千姿面前坐下，眼神也不敢往他脸上飘，多数时候都只敢留在他脖梗的那只蜘蛛或他手边把玩的那只虎爪上。心慈关上门，迫不及待想听来龙去脉，孟千姿居然还有闲情去寒暄。 啊，楼家的，我记得我们山鬼段太婆那一辈跟楼家的人照过面呢。 是喽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在湘西，我太师父在贵州那块走脚，撞见段小姐。 当年太婆段文熙还只二十来岁，料想楼家人对小辈提起时都是以段小姐称之的。 当年我们这块秀才都不多，段小姐已经是留洋回来的女先生了，厉害撒。 心慈瞪大眼睛，冲孟劲松以口型示意。 刘洋， 孟劲松当没看见。新慈是外来客，老当山鬼是因循守旧的隐秘家族，这回好叫他知道知道，山际段文熙可是1925年去英国留洋的女学生呢，远远走在了时代和女性教育的前端。孟千姿话锋一转， 进了正题。 既然是老交情，眼前这事儿还要请你多帮忙了。 谈不上谈不上，孟助理问的这事确实只我们这一派才知道。你们叫山蜃楼，我们叫提灯花子，只有亮灯才能看得见的鬼花花。 楼红诚惶诚恐，身子欠起，连屁股都离了凳面。 还是山鬼有文化一点，叫山蜃楼，一听就很科学了。不过提灯画子透露着一股子乡土的气息，就是回山里人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可不就以为提灯才能照见的鬼画的画吗？ 楼红在一边知无不言。 我爷跟我说过，提灯花子只有雨天才出的喽，但很稀罕，十年都撞不上一次。有些聪明的就想了点子，钓鬼画，就是钓鱼的那个钓。 钓鬼画，钓鱼的钓，也就是说，那句假诗是个鱼饵。 嘿嘿，要么说山鬼家的女小姐就是聪明噻，没错，就跟钓鱼似的，提灯花子就是那条鱼，得下饵引逗它，把它给钓出来。 这还真是异曲同工，两家都跟钓字卯上了，只不过山鬼是用爆珠钓蜃珠，楼红说的是用饵去钓出整个蜃景。 那饵不是随便下的吧？ 楼红点头如鸡啄米。 没错没错，饵取自于画，得有人曾经见过画子里的景才能下得了饵噻。比方说你在上一个雨天看过拉夫花子，花子里有人吊在树上，有只狼趴在树下，那你瞎子下饵的时候可以下一个吊着的人，也可以下一只趴着的狼。嘿嘿，但不管下哪个饵，都得尽量跟花子里的那个一样。就拿钓人来说，钓的位置、穿的衣服，甚至挂的姿势、面貌、长相，总之越像越好。这个叫抛砖引玉。 孟千姿身子后移，指尖一下下点着虎爪锃亮而又锋利的指沟。这事儿倒不难理解，山里出现虚幻的景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，山鬼叫他山蜃楼，并且知道蜃珠才是本源。楼红这一派则觉得这是个画子，可以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以部分引整体，再把当时的情境给调出来。怪不得那是具假尸，尸体的装扮是清末民初，因为真身早没了，所以得弄个高仿的，盘辫子头，扎裤管，套草鞋，连一张脸都得蒙上皮，画上口鼻。孟劲松则有点发怔。 昨晚到现在，我一直思谋着这是个阴谋，是个局。现在看来，好像完全错了路子。蜃景昨晚出现，根本就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人在那垂钓，山鬼才是厚道的那个，难怪那人会出手抢蜃珠。蜃珠要是没了，再下百八千的饵都钓不出画子来了。 钓那东西有什么用吗？ 蜃珠至少是实实在在的，蜃景可是虚无缥缈，过目即没。更何况昨晚见到的景象，不管是假尸还是那个横死前不甘爬行着的女人，至少也得是七八十年前的了。 不知道啊，没什么用，可能是为了看稀奇。这法子我只是听过，要说要靠运气，哪怕你真下了一模一样的饵，也不一定有结果，十次里成一次就不错了，再多我就不知道了。孟小姐你晓得咯，走脚这行差不多已经没了噻。 这话是真的，赶尸最初出现和湘西偏远贫穷路险多深山老林有着密切关系。叶落归根， 人死在了外头，总想运送回来。但一来山高路远，运费昂贵，二来哪怕真雇了车马，都走不了湘西的险路，所以能赶尸的老司应运而生，昼伏夜出，摇着招魂铃，撑着长条三角杏黄引路幡，把客死的人领回故乡。解放后，先是轰轰烈烈破四旧，做这个的都撂手不干了，连提都不敢提，更没人会去拜师了，传承中途掐断。再然后改革开放，日子好过了，路修起来了，各样交通工具五花八门，又大力推行火葬，赶尸不再被需求，也就自然消亡。连湘西发展旅游，电视台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，想拍点关于赶尸的纪录片，都找不到懂行的人，只能拍上了年纪的老人讲点传闻故事。娄洪这样的算末代了，他压根没有赶过尸，只是从老辈人那里把该学的该记住的给继承过来了。孟劲松职责所在，始终以找到金陵为第一目标，问得非常仔细。 你确定只有你们这一门知道吊鬼话的事儿，没别人了？那你们这一门不是只传下你们这一只吧？有没有可能还有旁系？ 走角中知道这事的只有我们这一门，因为走角的派系虽多，但各有各的路道。武陵山这儿往上数十几代都是我们在走，走多了难免撞见，所以知道。说真的，大半夜还敢入荒山，除了山鬼也就是我们了。山鬼嘛，是由祖宗奶奶照应，拿山当老家。我们嘛是没办法，本职工作要端这碗饭嘛。我们这一门确实也有旁系，但是孟助理，你知道规矩的撒。 孟劲松不语，规矩他当然知道，住游客的家务事不好跟山鬼讲，就如同山鬼对外一律称是靠山吃饭，但具体怎么个吃法从不向外人道。娄洪能把吊鬼话的事儿对他们透露一二，已经很给面子了，他现在要守规矩合情合理，没过硬的理由确实不好勉强人家开口。孟千姿笑了笑，胳膊抵住桌面，身子前倾。 你注意看我。 娄洪抬头看他，正莫名其妙，孟千姿一抬手把左眼的眼罩给摘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